为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历史性访问52周年，朝鲜印尼友好协会和印尼驻朝大使馆19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联名举行了联欢会。由我国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劳动者、朝鲜印尼友好传侨区利古高级中学教师、学生以及印尼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会上一些人做了讲话，全体参加者观看了一部收录金日成同志访问印尼的历史性画幅的纪录片，还观看了我国学生少年和印尼大使馆成员的艺术小品表演。